由莫文蔚来演唱的，依然是在莫文蔚很多歌曲当中的非常经典的一首。经典的歌曲当然有很多，1989年的时候，李宗盛为钱淑桦制作了这首《梦醒时分》，非常多歌手进行过翻唱。 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，抛开已久的烦闷，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，与车轮不约而同的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，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圆周，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。这里是 FM986。 这里是 FM986。